重要的考试当中的位次。 嗯， 如果属于啊这个学习的基础很好， 嗯， 学习能力也有比较强的学生，那他要全面关注所有的学科所有的题， 嗯， 包括基础题、中档题和难题都要关注。嗯，但是如果我们有一部分相当一部分同学啊，他属于这个根据这个排序哈， 嗯， 属于中档水平的考生， 嗯， 甚至目前呢可能我有几个学科基础知识掌握的不牢固， 嗯， 所以我可能呢 有点偏科， 有点偏科， 嗯， 这样的考生我个人认为应该强化练什么呢哈。北京的我们从试卷的分析来看，试题分析来看，我们把题啊分成三类， 嗯， 一个叫基础题， 嗯， 或者叫做角翼题， 嗯， 第二类题呢叫中档题， 嗯， 中等难度题， 嗯， 第三个叫难题， 嗯， 其实在北京的高考当中啊，应该说我们这一学科数学和理综，我们这几个学科， 嗯， 难题是非常难的， 嗯， 甚至我们有的这个学科啊， 嗯， 像我们这数学，理化当中最难的题啊，我觉得在全国高考当中都是最难的， 嗯， 但这个难题占的比例并不高， 它是做一个区分度的问题， 哎。可能就占到 10%， 占到 15%。 嗯， 而对于大多数考生来说，如果我们能够把前面基础题和中等难度题这 85% 的要抓好了， 嗯， 同样可以过一本线，甚至达到600分。 嗯， 所以我们一定要正确的认识自己，不要在这最后百天冲刺当中一味的去追难题， 嗯， 一定要找到自己在基础知识基本题和中档题当中的短板， 嗯， 下大力气解决基本题和中档题这两种题，占到 85% 以上， 嗯， 我觉得这个对于大多数考生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把这两块抓好了， 嗯， 我们一样过一本线，甚至可以达到600分。 嗯，那么在这个时候是不是也需要这个家校联动一下，比如说那按照您刚才说法，我现在想到一个思路啊，是不是可以我们既然是刷题，那我们就大量的刷前面的这些简答题，后面的题我们先不看，就如果要是普通的学生啊，先刷简答题或者刷前面的一些选择填空题，然后呢相对比较容易的题先刷，刷完了以后把所有错题摘出来，然后摘出来了以后我们总结出来了以后，让老师看我们是哪个知识点上出现了一个问题，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把这个知识点把书本拿回来重新翻，究竟这知识点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这样的方式是不是可取呢？ 可以考虑采用这种方法。 嗯， 那么每个同学呢，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 嗯， 一个问题呢就是他要在老师的指导下对整个学科的整体结构有一个认知， 嗯， 他要知道我是有机化学有问题， 嗯， 还是实验化学有问题， 嗯， 还是无机化学有问题，有一个准确的认知，然后针对性解决问题。第二一个呢，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理科这个综合呀，它解题的过程。 嗯， 解题过程我们一共31道题，前面20个选择题，后边呢是这个大题。那么这些个大题在解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解题的顺序，总是有同学在问这个问题，我们这考试解题顺序， 嗯， 没有最好， 嗯， 适合自己就是最好的， 嗯， 我个人建议， 嗯， 选择题就按题号做，1到20， 嗯， 五个生物题，7个化学题，再加上8个物理选择题，就按题号做。后面呢，我们有11个大题，这11个大题呢，4个物理、4个化学、3个生物，那么是按照题号顺序做， 嗯， 还是先做化学生物再做物理， 嗯， 还是先做生物再做物理化学， 嗯， 每个同学在后边都可以尝试一下。我相信啊，每个同学后边做这种综合套题， 嗯， 从100天内容时间来看都不会少于20套。 嗯， 所以如果我们用几套时间摸索一下哪一个做法更适合自己，好，找到这个规律， 嗯， 然后我们再去判断进到理综的考场， 嗯， 二卷我们应该按一个什么样的顺序做，然后呢就达成这样一种这个思想能够接受的符合自己认知规律的这样一个解题的过程，下边就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来做。所以关于这个刷题的这个问题，做题的问题， 嗯， 我就想两个，一个是学科里边我有一个准确的认知， 嗯， 第二个应试这两个半小时理综卷子我到底应该怎么做， 嗯， 找到符合自己的那个解题思维习惯的顺序，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其实这个做高考题啊，并不是说这个顺序给你了你就要按照那个顺序做，